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也不放弃。

累了睡在马路上，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糟，怕自己爱得像太阳，手中圈子一把火， 看花水中望月

每次呼喊过一秒，只觉得

太多心碎，却因为感情释然，不敢想。别管我将来我没打算，快乐或悲伤，不怕你看穿。别惹我，除非你喜欢上我的夜晚。不勉强，冷眼看孤单，我早习惯。 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